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朝云又说：“刘虎走后连日未归，我心惊肉跳。”然后接到法照的飞押送书，说刘虎和他目前是脱不开身的，让我想法混入寺中取得联系，见机行事。我随即以做超度法事为由，说服侯庆来到永宁寺，暗中与刘虎见面。他说今夜他放火制造慌乱，法照趁机逃脱，让我去盗品道红那里盗取佛宝。嗯，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厉声说：“道红是你杀的？”“ 是，我用迷香迷倒了他，然后杀死，取走了佛宝。此事很顺利，但回来藏匿佛宝的时候，却被侯庆发现，他质问我，便要打开那个东西。我无奈，只能故技重施，用迷香迷倒他，将他杀死了。” 彭越愤怒地说：“果真是狠毒的心肠啊。佛宝现在何处？” 杨玄之听到佛宝在朝云的手里，内心大安。 朝云指了指床底，彭越钻了进去，拖出个木匣，打开之后，果真从里头找出了个遍体流光的紫铜宝函。杨玄之示意彭越收好了宝函，对赵云说：“我且问你，刘虎这几日在寺中藏身何处？” 此语一出，独孤信、彭越等人都竖起了耳朵。 连日寺内彻底的搜查，都是一无所获的，看来这寺中定然有暗道、密室之类的场所，若能知晓，说不定就能揪出法照。说， 赵云摇摇头：“我不知晓。是刘虎来找我，我一直是待在此处的。” 杨玄之见赵云说的不像是假话，心中难免失望，不过总归是找到了宝函，也算是大有收获。彭越看着赵云：“美美的一个人儿，寻个踏实的人家好好的过日子，如何不好？做出此等事，天理难饶，刑罚必成。” 这个时候，赵云颤颤地站了起来：“敢问大人，奴家会有何刑？”“ 以到位的律法，你谋害亲夫，杀人越货，当初腰斩即行。”赵云闻听此言，脸色死灰，几欲昏厥。杨玄之站起来说：“将此女看押，等永宁寺事毕，交与有司发落。” 说着出了门。他刚到门口，忽然听到身后在惊呼，又听得嘣的一声闷响，再回头发现了赵云竟然一头撞在梁柱上，脑浆迸裂，香消玉殒了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目瞪口呆。 独孤信叹道：“哎，虽是凶犯，却也是个可怜的女子。” 彭越说：“大 将军说笑了，难怪杀人不怪他。独孤信凝视着窗外那阴沉的世界说，要怪就怪这乱世吧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猪狗，逼良为娼，草菅人命，如同个大沼泽一样啊！好好的人儿身处其中都会沉溺不可活，更何况一个弱女子呢？杨玄之点着头说，大将军之言有理，彭天行，人死最孝，还是将尸体交给车夫好好安葬吧。一行人出了行宫，心情沉重，一路默默无语。此时官舍的外面，四男罗汉堂周围热火朝天，军士手持的铁镐等物拔开青石开泄四砖，按照杨献之事先的命令，掘地三尺，是要找出法诏的藏身之所。杨献之等人亲自坐镇，细加勘察，不放过任何一寸土地，一片砖瓦，他们累得狼狈不堪。从上午一直到掌灯时分，永宁寺南简直成了一片工地了，土石累积，狼藉一片，无数的火把照得如同白昼，很多军士光着膀子掘土开石，汗流浃背。杨玄之坐在罗汉堂前愁眉苦脸，怎么样了，还没有结果吗？彭越手持铁镐走了过来，回大人，还没有啊，四南这儿都挖了个遍了，沟壑纵横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暗道密室啊，大人，难道法诏真的跑了不成？杨玄之站起来，飞不了，永宁寺已成天罗地网，他如何能逃，定在这里。说到这儿他双目圆睁，我偏不信此理，今天挖不到就明天挖，明天挖不出就后天挖，一定要揪出这个恶徒。独孤信站在高阶之上，见军士疲惫说，哎呀，怎么挖也不是正途啊。大人，我倒是想起一人，他在永宁寺待得最久了，对寺内的情况必然是了若指掌，问问他说不定还有线索。嗯，你说的是寺主宝公吗？ 正是。 嗯，好办法，我去问，你们继续监督军事干活。 说完杨玄之风风火火的带人往寺碑上僧院去了。 风很大，飘飘扬扬，又下起了大雪。 独孤信见军士们劳累了一天，便吩咐暂时歇息。军士闻言欢呼雀跃，留人值守之后，大部分吃饭去了。庞越捧了饭菜递予了独孤信，大将军也吃点吧。 独孤信接过来放下了，吃不下呀。 刘白堕抱着一瓮酒走了进来， 大将军，大将军不吃饭，那就喝盏小人的酒吧。 独孤信连连摆手，别了，你那个酒啊劲头太大，我可不想一盏喝下去就醉倒十天呢。 大人见笑了，我这一瓮啊，那不是骑驴酒，而是上好的桃花春，喝不醉的，大人尝尝。 独孤信点了点头。 刘白堕倒了一盏酒，果真是酒香四溢，馋的彭越也直嚷着要喝。 独孤信问道，老刘啊，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 放心不下呀，好好的一个寺院连出命案， 小的帮不上忙，只能给大人们找些好酒来犒劳犒劳呗。 彭越一语道破说，你这个小老儿啊，分明就是来凑热闹的。 刘拜多憨厚的笑了，算是默认。不过很快他又愁眉苦脸的说， 小的刚刚去胡僧院了，多罗大师还没有醒，这该死的法咒，原本以为是个高僧，哎呀，想不到竟是个恶人，佛祖饶不过他的。哇， 说完双掌合十向罗汉堂内祷告不已。彭越见他的态度极其的虔诚，笑着说， 佛祖要是有灵啊，怎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条条的性命没了呢？ 哎，大人千万可不能这般说呀，一切事都是因果，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，他们身死也是逃脱不了这因果报应。再说谁说佛祖没显灵了？是你们视而不见而已。 那你说佛祖什么时候显灵了？ 刘百多指了指罗汉堂， 之前小的就告诉过各位大人，佛祖刘汉乃是凶兆，你们不相信呐？结果如何？接下来还不是命案连连呐？ 他这么一说，独孤信真的记了起来。先前刘百多的确说过几次佛祖刘汉，都被当作笑话了。独孤信闲谈一般的说， 老刘，你说这佛祖真的在流汗吗？ 哎呀，那是自然呢。 刘白多是个爱热闹的人，见独孤信感了兴趣，他指着罗汉堂说， 就是那尊大佛， 上回你们进来光顾着检验刘芝的尸体，你们一眼都没有多看， 你要是听俺的话焚香祷告，那说不定就不会死这么多的人了吗？ 刘白多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，引着独孤信和彭越进了大殿，点上了灯火。 大殿里光线明亮，正中的那尊佛像显露了出来。 两位大人，两位大人请看呐，这佛祖还在流汗呢，请看。 独孤信、彭越仰起了头，果然见大佛通体冒出了水珠，缓慢地流下，莲台之上滋湿了一片。 哦，彭越惊呼起来，真的在流汗。 独孤信心中狐疑，走上前来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， 金铜之物怎会流汗呢？ 这个佛像高2丈8尺有余，相好庄严，金铜为之，不是铸造的，而是用铜皮捶打再流金而成的。除此之外，和一般的佛像倒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。 独孤信口中呢喃着，佛汗，汗佛。 忽然他的神情一愣，转脸对刘白斗说， 老刘，此尊佛像是不是昔日平等寺的那尊神佛？ 啊，可不是吗？对对对，正是那尊神佛。 彭越带道，怎么，大将军，这尊佛像很有名吗？ 仰起头看着这尊大佛，独孤信点了点头，然后兀自说， 想不到 他竟然来到了这里。 彭越盯着刘白多，刘白多笑着说， 彭天星对洛阳不熟啊，不知道此佛的神奇啊，这尊大佛 原先供奉在平等寺里。孝昌三年十二月，此佛忽然面有悲容，两目垂泪，遍体皆湿，人都说佛祖流汗了。此事震动了洛阳城，无数人前去观瞻。当时啊，我记得有个比丘用干净的锦帕擦拭佛像的面容，很快连锦帕都湿透了，擦干了还会流出来，真像是在流泪啊。说到这儿，刘白多无比崇敬地看着大佛，接着说，就是如此。一连时流泪流汗三日才停止啊。当时很多人都说，佛祖流泪流汗恐怕祸事将出。果然第二年，尔朱荣那个狗贼就攻入了洛阳，杀尽文武百官，将胡太后和小皇上扔进了黄河，在洛阳更是大肆的杀戮啊。刘白多说的唾沫飞扬，他接着说，永安二年一月，这大佛又流泪流汗了，接着乱军入了洛阳，杀人无数啊，人人都说这神像十分的灵验啊。到了永安三年十一月，神像又悲戚如初了，当时洛阳是人人惶恐啊。十二月，尔朱兆攻入了洛阳，抓了孝庄帝，先摔死太子，又弑帝于晋阳。哼，你们说只要这神像流泪流汗，那肯定就有祸事出啊。如今这永宁寺不是也连出命案吗？彭越倒是听得心服口服，不由得双掌合十说，哎呀，还真是灵验。独孤信依然有些无法接受，可是这金铜大象非是肉体凡胎，竟然流汗流泪，真的是有些蹊跷啊。 所以这才是神像啊。当初乱军入洛阳，到处放火，小人会同周围邻居十余人赶在晚上将此神像运到永宁寺，才免得其免于战火呀。这些年很多人家破人亡，小的一家却是平安无事的，那都是此像在保佑吗？ 独孤信、彭越被刘白豆说得心动神怡，便也朝着大佛跪下，双手合十，祈祷佛祖保佑，能够尽快破解永宁寺这接连的命案。正拜着，杨炫之大步进来了，见此情景不由得一愣，怎么也办拜佛呀？独孤信将刘汉佛的事情讲了一遍，杨玄之大笑说，哈哈哈哈，此佛我也听过，想不到跑到了永宁寺，大佛殿不还是有个家住佛吗？那也是神佛一尊呢，看来这乱世之中，神佛也想找个安生的地方啊。彭越说， 当然，宝宫那里如何呀？ 杨炫之的笑容僵硬在脸上，摇了摇头说，包公说他没有听说过寺里有什么暗示密道，就更不知道具体的地点了。 彭越说，哎呀，看起来真是山穷水尽了。 刘白多笑着说， 哎，佛祖保佑，定然会水落石出的。 天黑如墨，大风呼啸，天寒地冻。杨炫之命军士们在寺南点满了火把， 将军士分为两班轮流看守，做到一只老鼠都跑不出去，然后和独孤信、彭越回到了官舍。彭越抖了抖身上的血，拎来了火盆说：哎呀，这鬼天气啊，实在是太冷了。三个人围火而坐，杨炫之与彭越商量着明天该如何行动，独孤信则呆呆地坐着，头脑里依然想着那汉佛的蹊跷。彭越见了，忙说：大将军，你怎么了？病了吗？独孤信摇摇头：无事，随便想想。彭越端过了一碗热羊汤，递给了独孤信说：还想着佛像流汗的事呢，天太冷了，喝碗羊汤热热身吧。说罢又转身找了个铜勺递给了独孤信，独孤信接过了勺子，伸着到碗里舀羊汤。忽然他叫了起来：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快开马嘞，是你的笑脸，叫俺们就坐在了俺家的炕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， 皇上的皇。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《贼带囧途》升级来袭，意外频发，危机四伏，囧贼依旧，搞笑加码，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，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，让你不笑不归。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，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。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、对情感的另类解读，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，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迷暗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接过了勺子，伸到碗里去舀羊汤，忽然他叫了起来，彭越被他吓得差点将碗扔了，怎么了？ 独孤信兴奋的几乎要跳江起来，碗里的羊汤洒了一地。他说：“彭天行，我知道为什么那佛像会流汗了。”彭越摇摇头：“哎呀，知道流汗又怎样呢？喝羊汤吧。”独孤信神秘的一笑：“说不定啊，法照的藏身之所我也知道了。”啊，这句话让杨炫之和彭越齐齐地抬起了头，二人一左一右将独孤信拉扯着坐下了。彭越急着说：“哎呀，大将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请说清楚啊！”幸亏你递给我了一碗热羊汤，还有这铜勺，不然我哪里搞清楚铜佛为什么会流汗呢？ 为什么？ 独孤信指了指铜勺，看到了吗？热气遇到冰冷之物，便会凝结成水。 啊，是，这要说明什么？ 寒冬连接大雪，土层储水，空气潮湿。罗汉堂的地层却是异常的温暖，热气上升，带着水气，遇到了冰凉的金佛，便凝结成水，再聚集流下，寻常人看了如同流泪流汗。独孤信斩钉截铁地说着：“真是有道理啊。”杨炫之点了点头，不过为何偏偏是那尊佛像流汗呢？大殿里多的是横木梁柱，也有其他的佛像啊。独孤信又说，佛像是金铜所造，自然比木头 更为冰寒。我一直觉得同佛流泪流汗这种事情听着虽有些荒诞，但是细究起来还是能够找到原因的。彭典行也听闻刘白堕讲那佛像先前几次流泪流汗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啊？ 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什么？ 独孤信沉声说，先前这尊佛像流汗的时间分别是孝昌三年十二月、永安二年一月、永安三年十一月。嗯，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 好像都是冬天呐。 是啊，独孤信拍手而赞，都是寒冬腊月啊。那都是天寒地冻之时，想来是室内生火，热气升腾，遇到了冰凉的佛像便凝结成水。尤其是这尊佛像不是铸造的，而是用铜皮捶打而成的，所以更利于水气的凝结。 哦，彭越想通了。 的确是有道理，不过那和法照有什么关系呢？那罗汉堂里头我们可没有生火呀，刘白堕进去之前我们连蜡烛都没有点，按理说那里头应该是冷如冰窖的，怎么可能有热气呢？ 哦， 杨玄之、彭越恍然大悟，同时站起来， 那说明是地下温暖，热气上蒸。 哦，说到这儿，独孤信摊了摊手说， 这地下为何温暖呢？ 分明是有人在地下活动所致啊。 杨玄之和彭越异口同声地说，法照。 刘汉的大佛被恭敬地从高大的佛座上请了下来，二三十个军士用粗壮的圆木做抬杠，喊着号子将大佛抬出了罗汉堂。杨玄之背着双手看着那沉重无比的青石莲座。 彭越说，大人，动手吗？ 动手。彭越一声令下，将莲座移开，彻底在大殿内开挖。大殿里头铁镐之声铿锵响起了，一块块厚重的青砖被撬起，泥土翻飞，更有十几个军士在莲台的旁边开挖斜坑，在于地上铺设滚木，以求将莲座移走，场面是热火朝天。独孤信站在罗汉堂的走廊上，听着殿堂里的忙活之声，心内忐忑。彭越出来见独孤信心神不宁，安慰说， 大将军莫要担心，今晚定然有分晓了。 独孤信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二人在廊下看雪，等待着消息。夜色像浓墨一般的凝重，一只乌鸦停在了对面，叫了一声。 彭典行，独孤信沉吟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突然全身微微的一震， 木然的愣住了。 彭越说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 独孤信一动不动，表情怪异，一句话都不说。突然他转过头向四周的各个角落看去。 彭越见独孤信样子甚为怪异，不知为何， 大将军， 冷汗从独孤信的额头冒了出来。 大将军不舒服了。 独孤心眉头紧锁，目光依然在周围游弋。独孤心低低地说，彭天星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目光啊？ 什么？目光？ 是，我感受到了目光，有人在暗处偷偷地看我们。 说着，独孤信眯起了双眼，那是守护的军士。 这目光悠悠冰冷，令人毛骨悚然。 大将军，大将军戎马一生，怎么可能一道目光就让你？ 的确如此。彭越见独孤信非常的严肃，就收敛了笑，往四周仔细的打量。 小的的确没有感受到什么目光，这周围除了军士，就没有看到有别人了。 躲在暗处的，但我确定，那目光一直在盯着我们。 是吗？ 或许是，盯着我。 啊？哎呀，大将军，这些日子太紧张，太疲累了。 独孤信正待要说话，听得罗汉堂里传来了一声欢呼：“ 找到了！ 进去看看。” 彭越兴奋地转身进殿，独孤信跟上。杨炫之大喜过望：“大将军猜得不错呀，果真有密道。”他拉着独孤信来到了莲台的后方。用整块青石雕凿的莲台，通体浑然一色，却在后方赫然出现了一道暗门，通往地下。杨炫之介绍说， 方才在移动莲台之时，一个军士偶然触动了一个莲板，只听得一声闷响，莲台后方便出现了这道暗门。 这个暗门并不大， 只能容纳成年男子弯腰钻入，一道道台阶延伸向下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 哎，走！ 彭越抽出了佩刀，第一个下去了。独孤信、杨炫之和五六个军士鱼贯而入。走完了几十道台阶，众人进入了地道。点起了火把，眼前的景象让大家不由得一愣。这地道十分的宽敞，足可容纳三五人并肩而行。约两人高，夯土而成，墙壁上画满了密密麻麻壁画，都是佛陀菩萨护法之类，颜色鲜艳，惟妙惟肖，俨然一片梵天佛地。杨玄之说， 看这地道似乎有些年头了。 地道里的空气流通很好，人在其中丝毫也不觉得憋闷，而且一股股热气涌动扑面而来，极为暖和。众人慢慢前行，不久发现地道的两旁每隔几十步的距离就挖掘出一间不大的暗室，里头放置着蒲团等物，有的还摆放着佛经，显然是僧人密修之所。众人走了一截，拐了个弯，目的见到前方出现了一团光亮，一个青铜大锅的下方木炭燃烧，里头沸水翻腾，一股肉香弥漫而来。大锅的对面是一间密室，有灯光透出。彭越手持长刀，对军师做了个手势，众人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前往了暗室小门。独孤信来到了近前，发现大锅里煮着一只羊腿，已经熟烂了。杨玄之低低地说：“ 定是法咒。” 独孤信对彭越说：“此人凶悍，且小心。”彭越没有答话，提着刀来到了暗室的前面，对军士使了个眼色， 同时起身一脚踹翻了那密室的破烂的木门，呐喊着冲了进去。彭越的声音非常的兴奋： 贼防赵，请束手就擒。 独孤信紧张起来，站在门边做好了随时出手援助的准备。可是没想到里头很快就没了动静，期待之中的厮打之声、刀剑交鸣之声并没有响起。杨玄却大声地问： 彭典型如何？ 彭越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说： 大人，大人，你现在便知道了。 烛焰煌煌，照亮了一间斗室。房间不大，七八个人站在里面都觉得极为狭促。一侧放置着简单的桌椅，摆着两只大瓮，一个装满了食物，一个储存着清水。另有书架堆放经书，另一侧墙壁上供奉着一尊密修观想的愤怒护法像，呲牙咧嘴，怒目而视。向下放着用人的头盖骨制成的供碗，碗中盛满了鲜血，腥气扑鼻。护法像的旁边乃是一个木榻，铺着厚厚的褥子，一个人龟缩在角落，毫无声息。火光照亮了他的脸，这张脸既熟悉又陌生，的确是法昭，但是变化很大。原先的法昭是个高大的胖子，而踏脚的这个人虽然宽大的僧袍遮盖了他的身体，却显得十分的消瘦，露出来的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上充满着极端的恐惧之色。彭越收起了刀： 法昭，果然是你呀。 尽管法昭的身形似乎有所变化，但是那张脸依然是特征分明的。蹊跷的是，法昭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，没有任何的动作，连话都没有说。他蜷缩在那里，双目睁大，毫无生气，嘴巴张开，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，完全将独孤信等人视若透明。彭越低声说： 这家伙怎么了？ 杨玄之说： 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 不会是死了吧？ 彭越伸出手欲要试探法照的鼻息，怎料法照看到那手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： 哎，别过来， 别过来，别杀贫僧，贫僧不要那样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 但如同见了鬼，发出了凄厉的叫声，双手抱头缩成了一团，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看到法照的那双手，独孤信的心中蓦地一惊。法照的这双手原先是白白胖胖的，而此刻竟然已然是枯瘦如柴，白净的皮肤几乎呈现了透明，指骨的关节根根突出，青筋交织。彭越大声的吼： 耍什么把戏呀、啊、法照，且看看我等是谁。 你们 法照艰难地转过了身子，睁大了双眼仔细地看了看，明显他认出了众人，脸上恐惧之色缓缓消散， 换上了一丝笑容。 那笑容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凶犯被抓到之后的不甘、愤怒或者是惧怕，而是一种欢欣，一种轻松。 是你们？ 彭越骂道，你这厮犯下这么多的人命，竟然还能笑出来，着实可恶。 你们既然能够找到这里，说明一切都知晓了。 法昭的声音没有任何的抑扬顿挫，亦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。杨炫之大声地说， 你连杀数人，犯下大罪，可招认？ 杀人？贫僧杀了谁了？ 彭越大怒，提起拳头就要上前，被杨炫之拉住了。杨炫之说， 先是和刘侯勾结，用咒术杀死了侯庆的弟弟侯吉，企图霸占其家产。 不是， 出乎意料，法昭没有百般抵赖，干脆地承认了。 不过，说贫僧霸占他的家产，着实看清了贫僧。那些世俗的财物，不入贫僧的法眼。 独孤信说：“你杀后继。”应该是拉拢刘胡做你的手下，企图夺取金寒中的至宝吧。 金寒至宝。 法昭听了这四个字，双目放光，但很快又暗淡了。 贫僧一世都为了他。 杨炫之沉声说， 身为僧人，不求一心修行普度众生，却执着于此物，杀人越货。你不配披上这一领僧衣。 缚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天尽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。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盼永恒。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向往》，田地作词，印心作曲，廖昌永演唱。 点燃希望的星火，把梦想照亮，崭新中国闪耀东方。执着明天的追求，为了祖国的富强，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。实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